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的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近白沙湾码头。之后在封路方面，再提提大家，麦当劳道因为爆水管，现在麦当劳道去坚尼地道方向近住门牌52号即是端立大厦对开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部分的巴士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东区走廊东隧入口去九龙和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2倾力直播第14届全国运动会， 港队在上届全运会勇夺两金、七银、七铜的佳绩。自1997年起，今次是第七度参与赛事。 嚟到今届，港队最终可唔可以刷新纪录呢？ 紧贴港台电视32， 徐家乐、邱雨勤与一众专业评述， 为你倾力播放第14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打咗，打咗未？ 我打咗第一针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由创科讲到创业，由衣食住行讲到潮流文化，用一小时寻找湾区生活。 逢星期六9点至10点，湾区生活一小时，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湾区生活一小时。 早晨啊 ，PC。 早晨哦。 喂，不如今日啦，先同大家讲讲啦，全运会嘅战报先啦。其实咧，香港个运动员咧都好骄傲啊。嗱，我讲紧唔系奖牌榜咁单一啦吓，系好多咧香港嘅靓女运动员咧都上咗咧呢个内地啊嗰啲嘅热搜榜啊，热烈搜寻榜，包括。薛斯啦、杨文慧啦，跟住仲有江文慧啦，系咪？ 你一定系成日喺度抡啊！ 梗系啦，我哋啲唔睇股票就睇呢啲噶啦，系咪先振奋下士气嘛？香港运动员 犀利啊！我就净系睇新闻啫。 你就讲香港嘅运动员加油，我就讲香港嘅女运动员加油， 好 系唔同嘅，系啦，系有所唔同嘅。喂，不过今年全运会由开幕式以至今时发生紧啦，其实都系我觉得几多看头啊，同埋真系搞得几好啊。 系啊，同埋你知唔知全运会咧有啲全民参与嘅活动，即系除咗专业运动员之外咧，其实佢后面仲有几条线嘅活动发生。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 譬如女排方面咧，就有啲B 队团队啊，即系佢除咗有江苏对陕西之外，仲有咧江苏嘅。少年队对浙江的少年队，或者江苏的少年队对广东的少年队，咁样咯，即系佢有几条拉系进行，就唔系净系话喂睇排球一定系江苏对河南咁先算啦。其实佢仲有譬如 Division Two、Division Three 咁样咯去进行。 所以其实大家可能喺唔同嘅活动里面咧，即系例如我见到广场舞原来都有一个叫群众活动嘅。 系啊， 系啊，所以其实系大家一齐去。 广场舞都系一个比赛项目、交警项目嚟， 系啊， 即系估佢唔到啊呢一个。其实系咪国家都推行啊？我想问， 我咁系 大家培養一個全民體操嘅一個好重要嘅感嘅、我諗係即係感覺嚟㗎呢啲，即係大家可能一齊去將呢個運動變成咗生活嘅一部分。 係 係啊，咁其實我香港其實嚟緊，即係唔係淨係香港啦，大灣區啦，大灣區全運會其實2025年啦， 係 係啊。 即係講緊，我哋都有份去參與啦，香港咁啊，可能到時又有啲新嘅項目喺當中添啊。嗱，不過你講到廣場舞咧，即係可以講下我自己居住咧，因為大角咀附近啦，咁啊會行去南昌公園散下步啦。咁啊，南昌公園啲姐姐都好克制喎，明明有成六七十人喺度跳緊廣場舞啦，個聲浪咧都幾細下嘅喎。 我只係聽到啲線啊，啲線嘅聲 線線好啲啊！有陣時有啲朝頭早咧，嗰啲拍手操咧，好大聲喎，會嘈醒你喎咁樣。咁反而有陣時跳啲廣場舞咧，大家控制聲浪咧都係緊要。如果我唔係咧，就滋擾到旁邊啲朋友。 不過咁嘅，其實我覺得康文署咧本身喺呢一方面咧做得好足嘅。點解咧？就我唔知道你有冇去過公園裏面做過演出啦、因為我哋去公園裏面做演出咧、 有啊有啊有啊！舊時我哋太陽計劃好中意去公園嗰度演出嘅，比方說嗰啲沙田公園啊，或者維園啊，維園咯，維園都係愛嚟做演出嘅公園嚟、 其實尤其是近年咧，近呢一兩年咧，點樣處理呢？就係、我哋去到之後咧，我哋要錄一個分貝嘅、即係要 check 個分貝，即係當刻嘅分貝係幾多。咁、然之後咧，我哋響咗喇叭之後咧，其實我哋唔可以高過本身現場環境嘅10 dB。 哦，一高過咧，咁可能就會有個測聲機嗰、那個工作人員就會喂。 其實我哋要自己提供呢個人員，每15分鐘要做一次 record。 啊，係啊，咁啊，所以呢個都係要參考啦。不過講開分貝咧、一定要講當年大球場啦，即係上演球賽嘅。时候又话哇好嘈啊，嘈亲嗰啲即系富贵人家啊咁样啊！ 除咗大球场就屯门啦， 系啊，喂，不过咧即系随住即系大球场改建之后咧，呢、這个事咧又少咗，因为之前譬如Rugby Seven 咧，我每年都会入去观赏下啊嘛，即系睇下气氛又好啊嘛，睇下啲比赛啊热血较劲咁又好啦。咁但系咧，你见到嗰个场地都好嘈啊，入边啲人。但系咧又冇人投訴喎 ，Rugby Seven 可能依家真係 啲隔音板做得好 係啦，即係隔音方面改善得好啲啦。 同埋運動場最重要係嗰個草地， 係啊係啊， 其實近年都見到 有進步嘅， 係啊係有改善嘅呢件事。 咁不過就期待特別喺運動項目咧多啲外隊嚟翻。咁、你頭先講到大球場，我哋都期望喂舊時有皇馬幾多條煙，跟住又曼聯或者英超四國賽咁樣，咁啊唔好淨係聚焦喺一兩個班主或者商人方面去舉辦啦、即係。成日都要阿伍健先生攞錢出嚟，係咪先？咁你依家都即係當然，我哋有阿霍生啦，係啊， 貝生啦， 係啦，係佢哋都會，佢哋都自己搞翻隊波啦。 冇錯， 嚟緊會唔會引入多？你知我哋做球迷好簡單啫、踢好波，我哋咪入場睇好波咯。咁啊，即係好嘅運動賽事，好嘅運動員，我哋都要支持。咁啊，繼續為到香港運動員加油， 加油！ 由創科講到創業。由衣食住行讲到潮流文化，用一小时寻找湾区生活。 逢星期六9点至10点，湾区生活一小时。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湾区生活一小时， 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啦。咁啊 ，PC 今日继续请嚟咧，你位好朋友啦。咁啊。李焕明博士啦，咁啊嚟自咧欧德克远东有限公司嘅总经理啦 ，Wendy 你好 ，Hello，Wendy 你好， 系啊 ，Wendy 好亲切啊吓，咁啊有亲切嘅笑容啦，咁带我哋去讲下，喂究竟啦，即系你啊，即系有好长时间都要逗留喺即系湾区入边生活啦，咁啊游走于广州啊、深圳啊，咁啊先讲下啲人和事先啦，生活文化，你自己又接唔接到地啊？跟住或者又调翻转头啊，即系喺个文化入边，譬如好简单，譬如哦。可能買棵菜都可能用乜乜支付嘅，咁香港真係唔係咁啊，最用緊錢噶嘛。咁當然，即係我哋有陣時覺得個支付系統都係有啲滯後啦，但係希望就透過呢一個叫做消費券，咁大家都已經慣咗用手機去嘟嚟嘟去咧，咁我都真係覺得普及咗嘅，係啦。咁呢一樣嘢， 我入標係最。 最好啦，即係成日話智能 時間錶， 係啊。不過即係我自己私底下講，有陣時嗰啲智能錶位咧，嗰、那個感應咧，係嗰個 touch 咧係爭啲嘅。 我覺得佢應該要快啲揾阿 Wendy 請教一下。 係啦、啊，咁 喂，佢資訊科技點住 ？Wendy， 你係咪呢一科都有搞下㗎？嗰啲智能燈柱嗰啲嘢嚇，係咪啊？即係類似嗰啲 system 啦。 哦， 你講係我自己工作， 係 我啲用户有， 你應該推介一下俾政府。 嗱，但係喺灣區入面生活咧，可能好多嘢都智能化啦，特別係泊車呢個項目啫、單單講泊車呢個項目，可能喺灣區入面其他嘅城市都比較咧先進少少，或者比較優勝少少啦，因為佢哋啲大型商場好多時候都已經 scan 咗你嘅車牌，咁你個車牌又跟你嘅人號啊，你嘅人號又跟你户籍喎，所有嘢都環環緊扣，節節相連。其實反而佢哋簡單，架車去到前面，佢 scan 咗，咁佢已經開閘。你走嘅時候，可能即係用支付工具去俾錢，完咗啦個故事。香港仲要， 香港有嘅，而家都有嘅。我澄清翻先，香港係有嘅， 有 嘅某一類型嘅 商場啦， 某一類型嘅商場係有嘅。 係咁啊，即係 Wendy， 你點睇啊？ 其實我幾年前開始都已經係有提交啲意見，關於即係智慧出行呢類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在香港可以更加多呢啲嘅即係自動泊車嘅地方。 有啲咩意見啊？不如我哋分享一下。 例如有時啲即係我諗最多發生係停車場裏面咧啲車位好枯，或者係唔知你哋有冇試過咧，就係排咗好耐隊，跟住去到先發覺原來嗰個位係窄到好難泊嘅， 經常發生。 但係我相信呢啲科技係可以解決到，不過要啲時間，因為可能有一啲停車場佢個設備未必可以即係。足夠。 我其實咧講開呢個停車場車位咧，我係曾經係查好多嗰啲唔同嘅文獻咧去揾，究竟咧當初去建立車位嘅時候有冇講個標準要幾大同幾細？即係我有啲覺得，我連車都落唔到嘅車位，究竟係乜嘢叫咩嘅事咧？ 同埋有啲停車場咧，見到個轉彎位咧，嗰埲牆係好多。 系啊， 痕跡啊， 戰績標炳啦、啊，我哋常常都會講。 我都知而家啲新型啲嗰啲例如 shopping mall 裏邊嗰啲停車場，咁佢哋啲位會闊啲，或者佢哋做設計嘅時候已經研究咗，即係做分析啊，點樣轉彎嗰個位會好啲。 不過近年其實例如係日本啦、國內啦等等，其實都轉咗一啲叫做智能泊車，即係去駛落去一個 lift 嗰度，跟住你就可以行翻出嚟噶啦。佢就會好似電動泊位咁幫你，好似一啲叫做沉降式嘅系統咧，咁佢就直接落咗去一啲位，咁相對地佢可以運用嘅空間係好 好。係啊，咁啊呢啲又係關於智能啊科技嘅嘢啦。咁啊嗱，你喺內地生活嘅時候，又有啲咩點滴或者有啲咩分享可以同我哋嘅聽眾講下啦？ 頭先你講話食嘢嘛，我都會都會食飯，都會出去食嘅。咁我都覺得佢哋好多啲特色嗰啲。餐廳 係咪啊？ 比較即係例如，如果我喺深圳，我可能係福田區比較多啲。咁嗰啲小店咧，我覺得係幾有人情味，同埋嗰啲好多好多網上嗰啲評語咧，即係我都會睇究竟佢係。寫手定係真嘅，咁但係我去試，原來都好真 的，係咪啊？即係你會睇一睇，喂，開個 app 先，即係我哋就 open rise 啦，類似咁，佢哋就大眾點評啦，睇一啲點評如何點評啦。不過都真係好似 Benny 咁樣講，你過濾咗嗰啲寫手啊，有啲哇讚不絕口，又話性價比高啊 ，CP 值高嗰啲咧，你撳入去睇係咪先？哇，明明500蚊一位都 CP 值高，唔係話咁樣係咪啊？即係要睇睇呢啲咯，係。你中意食啲咩啊？咁翻到大陸 我暂时有一个叫杂鱼煲咧，其实系啲好即系唔系好贵嘅鱼仔咁整一个煲，但系暂时我食到最好味嗰个真系喺福田。 杂鱼 未试过呢个。 香港我都有试过，但系唔同嘅整法。 系咩？地方嘅名物嚟嘅，唔知系内地啊？系咪有一个省份？ 普通，我唔知啦，好普通嘅一个 煲。 是一個煲或者有啲農家菜嗰啲佢又有或者啲好普通嘅，但係暫時香港嗰啲唔係嗰種。 多唔多骨先咁樣？ OK 嘅，因為嗰啲魚咧，你成條骨可以拎走。 哦，幾好喎！即係好似內地嗰啲譬如重慶辣魚嗰啲咁樣咯。咁佢 mini 都冇乜骨嘅，同埋佢會幫你揀嘅。即係如果佢會問你嘅話啊 ，PC 你究竟？食唔食到骨嘅先，即係如果你唔得嘅，掠骨能力直偏低嘅，咁咧佢好笑噶，佢直情咧有啲戰鬥式嘅魚啦，唔知 PC 有冇去過呢間啫，好似喺深圳萬象城，咁佢嗰個魚咧下面有個咧叫做兔骨道嘅，即係有一個咧 OK 喎，呢個好體貼喎，呢個 有啲咧真係得一條魚骨嘅啫。 即係中間嗰條，你成條好似頭先 Wendy 咁講，你成條抽起咗咧，根本上係完全冇骨噶。咁你起碼啖啖肉啦。有啲，但係有啲朋友仔中意食魚，或者我老豆成日都話：你識食魚啊？食啲有骨嘅魚咁樣。咁我所以我一世都唔會識食魚，因為我真係成日都啃到骨嘅，真係六合彩又唔見我中，真係搞笑。 不過啱啱聽阿 Wendy 講咧，佢喺呢個福田區咦？你係咪去成日去會展中心啊？因為要 都有去過嘅，即係參加嗰啲論壇。 是啊，喂，值得讲下，其实我哋都好似都冇乜讲过这个会展中心，即系例如系资讯科技啦。其实我哋每一年咧都有啲 展览 嘅博览啊，系啊。究竟其实点样参加，或者可以睇到啲乜嘢？ 其实唔同嘅，睇佢主办单位可能会唔同嘅参会嗰个方法嘅。咁但系每一年我会有期待，就系睇下即系最新嗰啲科技应用啊。例如有一次我记得系睇关于机械人煮即系煮餸嘅机械人，咁系当时仲未系好热门嘅时候，咁但系就已经系感觉到哇系，原来生活可以系咁方便，即系对于啲好似我唔系煮嘢好叻嗰啲咧，就我觉得系一个可以帮到我生活嘅，咁同埋可以参考原来有啲唔同嘅创业公司，佢哋点样去应用，因为。即機械人可以應用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怎樣真的改善生活，我們見到這些論壇是可以給到大家即開眼界。 一連兩集呢認識了很多關於呢即不同的科技領域啦我就門外漢來的，除了我最有智能系統呢就是我部手機的啦，我沒有手機呢就是一個古代人來的，希望透過兩集節目給大家都認識更多啦，即是關於科技領域怎樣可以好像 PC 這樣說的 art tech 東西啊，或者即系内地生活啊、展览啊，都认识得好多啦。咁啊，多谢晒 Wendy 上嚟， 多谢 Wendy， 多谢。 翻故地，就算天崩塌地，终结那些患爱患忧。别顾着消费不幸，炫耀安稳，自我没定，合上心镜，躲以你。就算漆黑遍地，释放最光是你内心，而照人。随便忘掉他以后。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话，两名被中国扣押的公民汤明海和迈克尔已经获释，正乘坐飞机回国，将于当地时间星期六朝早抵埗。国卫副董事长孟晚舟获释离开加拿大之后，杜鲁多召开记者会宣布两名加国公民获释。孟晚舟2018年在加拿大被捕之后，前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麦克尔同年在中国被扣押。其中麦克尔早前被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认定他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是罪成，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驱逐出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3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包括8宗黑龙江哈尔滨市的本土病例，以及2宗在福建的本土确诊。境外输入有28宗，分别是来自广东、云南、上海等地。另外，内地单日新增14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全属境外输入。内地至今一共有95,986人确诊，4,636人不治。美日印澳领导人在美国白宫举行四方安全对话首次面对面峰会。路透社报道，日本首相菅义伟表示，四国领袖同意在新冠疫苗、洁净能源、太空等领域合作，又同意每年举行一次四方安全对话会议。报道引述印度外交部指出，总理莫迪按照今年三月视像峰会上的承诺，印度将在下个月底前出口800万剂新冠疫苗。法新社报道，莫迪对阿富汗塔利班上个月重新掌权表示担忧。美国总统拜登和其他领袖认为巴基斯坦一直是阿富汗问题的煽动者，同意密切关注巴基斯坦。拜登在会议开始时形容四方安全对话是由拥有共同世界观和愿景的民主伙伴组成，已经准备好迎接挑战。港队在今届全运会至今取得一金五铜，对于奖牌数目比上届全运会少。体育专员杨德强表示，难以同上届直接比较。他说今届受疫情影响，以往的全运会和奥运在不同年份，但今年相隔很短时间，部分运动员在奥运后有其他比赛或需要调整，今届参加全运会的运动员比上届大幅减少。杨德强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参加全运会的运动员需要隔离，影响备战，又指部分运动员参加奥运后直接到内地隔离备战全运会，但并非所有运动员都能够采用相同做法。对于粤港澳承办2025年全运会，杨德强表示，10月仍然会举行残疾人特殊运动会，相信三地政府要在相关运动会完结之后先开始具体的筹备工作。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至中期大致天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而家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而家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濠涌。之后提提大家，在青山公路新田段因为紧急维修，现在近住石湖围路一段的青山公路新田段仍然都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请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到玛丽医院来回、东区走廊东隧入口去九龙和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C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嗨，我是郑子诚啊！我仲记得当年主持夜晚节目《今夜真情》嘅时候咧，同拍档刘善仪就有个协议，就是每晚咧一人拣一首歌，排住队咁播。咁样做法咧，除咗公平啲之外咧，音乐选择都会广泛啲啊！系啦，轻谈浅唱不夜天成四个钟头，唔知各位主持人又系点拣歌嘅咧？ 我是阿詹曾杰莹，四小时轻谈，每晚都有不同的主题。我和刘佩龙、沈亮会以听众的喜爱为依归，钟爱的作品都会播放，一定会好像成个你的音乐情人咁好听。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做展翅个案经理要好似福尔摩斯咁样猜透学员嘅心意啊！ 问下咧，我觉得呢个 case 最特别嘅就系、是，其实你钓咗啲鱼攞嚟做咩嘅咧？系、有啲人系钓嚟玩嘅啫嘛。 系，真系煮嘅， 佢真系煮嘅。 诶、咁你系咪介绍佢去读厨师有关工作？冇错。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全力支持展翅清洁超新星。黄天怡、方子豪、阿涉， 逢星期三下午三点到五点，三五成群一起听下属于个案经理 Wing Sir 的展翅故事。 依家八号风球啊！ 等我哋两兄弟同大家一起海边追风龙观浪先。 哎，小心啊！ 今日下昼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时。一名年约25岁男子在海边观浪，被卷入海中，身受重伤。其兄长落海营救时遇溺，伤重不治。事件中仲有一名消防员受伤。 慎防贪玩之过，追风追出大祸。 尽情唱，尽情 jam， 一场音乐派对，逢星期一晚准时上演。港台电视31 ，Bang Bang 星乐天派对。每集邀请一对本地乐队组合，用音乐绽放快乐。今场主角 Rockabilly 乐队 The Boogie Playboys， 星期一晚7:10，港台电视31。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诶，咁啊 ，Wendy 头先咧都喺新闻之前咧都同我哋讲咗一啲关于展览啊要注意嘅事项啦，同埋点样咧将个湾区入边嘅展览咧融合其中啊，做多啲 exhibition 啊，即系香港好赖以为生嘅，即系我哋啊，譬如晨光第一线有个环节叫TDC Hotline 啦，咁啊即系贸发局热线啦，入边都讲紧好多啊，会议展览中心又有啲咩 event 啊，又有啲咩 exhibition 啊，譬如早两个月。啊，早一個月就我自己都快樂不知時日過，就係、是、呢、這個Center Stage 啊，就係嗰個大型嘅時裝展啦。咁、好好睇嘅個 show， 我想講，我可能咧好耐冇睇 show 啦。嗱，講緊唔係即係 DJ 啊嗰啲開 show 嗰啲睇 show， 你知唔知咧佢勁到點？佢一個環節咧，首先係。啊，講開 DJ 係啊 ，DJ 個阿 Tim 嘅太太 Rebecca 做 MC 嘅，咁全程英文啦，跟住阿司長啦，即係財政司司長啦，咁佢上台都係講英文喎，咁我好少聽到阿波哥講英文噶嘛，咁啊講英文啦咁樣，咁表哥不提啦嗰啲，咁講完之後咧，跟住就入個 show 啦，咁佢今年咧Center Stage 咧就係、是、除咗有一啲本地嘅設計師， 係， 仲有一啲咧係南韓方面嘅設計師，跟住咧佢即時做咗個南韓嘅互動，嗱、當然 P tip 噶。点样做呢就係、是、话啊我哋有个 Trophy 呢要送返俾南韩嘅设计师，譬如叫 PC 咁先算啦。咁点送好啊，跟住呢就入咗一间速递公司。嗱嗰间速递公司係有 sponsor 嘅。咁所以我唔讲佢嘅名字。跟住嗰个速递员就攞住个盒咁出嚟啦。跟住 Rebecca 就将个 Trophy 摆咗落去个速递盒入面啦。两秒之后跟住佢就出咗一个 slide 咁样，有架即係玩具飞机，玩具飞机就话主咁样。跟住呢 啊，韓國 designer 咧，亦都好連氣咁樣，哇 ，from Hong Kong， 跟住佢仲要簽收咧，跟住仲要打開就攞翻起個 trophy 咧。咁你睇 show 嘅時候，你就覺得好 impress 咯。 喂，完全配合咗我哋啱啱同阿 Randy 講嗰個話題啊。 係啊 ，in and out 啊。 係啊，就係藝術同科技如何結合。 佢仲有另一個結合位，我都因為過咗一段時間可以講埋出嚟啊。就係咧，佢揾咗阿軒仔做表演嘉賓。咁咧因為我朋友就喺呢個 show 入邊咧。其中一位設計咗十幾件衫嘅 designer 嚟嘅，咁我所有喺 backstage 嗰度咧就陪下佢啦，因為佢都會緊張噶嘛，做設計師，咁啊同埋睇下啲靚 model 啦，男仔女仔都好，係咪先都好高挑啲身材，咁我就問佢：哇，點解香港咁多外國人嘅？佢話係啊，普遍都係嚟自烏克蘭嘅咁樣。咁話哇咁勁嘅，原來香港有咁多烏克蘭人嘅。佢話係啊，潛藏喺你身邊之中，你唔知道咧，全部都係好東歐嗰啲啊，即係 typical 東歐嗰啲女仔啊男仔咧，即係。好大隻嘅，好高大嘅，嗰啲係兩個我咯，有一個男人係成兩米幾喎。 下次你要帶埋我去見識下啦， 絕對冇問題啦，係啊。跟住阿軒仔就喺後台嗰度唱咗一 part， 咁咧，但係後台嗰一 part 咧就喺台面上邊。再叫做 display 翻出嚟咯，即係投影翻出嚟。咁大家以為，唉，可能因為疫情嘅緣故，軒仔唔嚟啦，咁可能投射都好啦。即係張敬軒唱《櫻花樹下》都係一個 performance， 點不知跟住又係 MC 講完兩句，跟住軒仔真人出嚟。咁呢啲 in and out， 我咪覺得啊，好結合到科技啊，將個展覽同埋將個 event 咁樣。 冇錯冇錯，所以我覺得今日咧要推介多你一個活動啦。 好啊好啊， 係即係雖然我哋因為疫情咧，大家都翻唔到國內啦，但係咧喺深圳其實每一年咧都有個文博會啊，係一個好大好大嘅文化城市嚟啊。即係我講緊文化產業化咧，咁呢一個就絕對係一個好大嘅活動啦。咁咧以往咧，其實呢個活動咧就喺福田嘅深圳會展中心度搞啊，但係今年咧竟然搬咗。搬咗去宝安区嘅深圳国际会展中心里面做，系啊， 咦，好似近啲宝安机场嗰边， 近宝安机场啊，即系其实咧，一个会展中心咧，我哋上一集有讲过，轻轻讲过咧，就系前海咧，前海嗰个会展中心嚟嘅，系啊，即系近前海南山区嗰个会展中心。 咁佢而家就用下啲新嘢啦， 系啦，里面咧其实有包括咗文化科技啦、创意设计啦、文化旅游啦、工艺美术啦，仲有文化教育等等嘅一啲活动喺里面。咁就配合咗啲 VR 技術啦。咁其實上屆咧，我印象中咧就係做一個線上嘅，因為始終大嗰陣時嘅疫情好嚴重啊嘛。係 啊 係 啊， 上屆係做線上，咁今屆終於回復翻去線下，哇！精彩嘅程度係不得了啊！呢個真係 可以上網睇翻嘅， 可以上網睇翻啊！呢個係啊，冇錯。 咁啊，呢個文博展係嘛？ 文博會 哦，文博會 啦，文博會每一年都有嘅。我記得我去過兩屆。 係有咩睇咧？入邊嗱，頭先就講咗啲概覽嘅嘢啊，有文化藝術咯。咁嗰啲係一好大嘅一個 title 嚟嘅啫。係 啦， 實情嗱 ，PC 你去到當地啦，你去睇。咁除咗好多人會。叫你买器材定还是系 对我嚟讲啦，我哋系做演出买卖嘅，系啊，即系例如系将香港嘅演出咧带去国内或者带去其他地方咧，咁呢个咧就会喺个文博会里面做到啦。咁其实曾经咧呢个话题有趣，呢个话题咧曾经香港系想举办类似嘅文博会啊，咁就将香港嘅演出啊带去其他地方啊，咁其实。一路都講，如果要成為產業化發展咧，呢一個係應該必須要未來要考慮嘅一個部分。 我估計通咗關或者第時通翻關咧，就會多啲呢一類嘅文化交流嘅往來啦，以至即係就算一啲藝術團體你上到去內地再巡演都會方便啲咯。依家都所有嘢都停曬啦，真係仲要停咗兩年啦。咁啊有啲業界人士都話咧話其實停呢兩年咧有好多細嘅團啦或者細嘅公司啦。未必捱得過，未必叫做可以overcome 到咯。咁佢可以已經可能轉咗行，或者已經唔再喺行業之中。 其實 係 啊，我哋講緊我哋個行業好多都根本生存唔到，你又演出都開唔到。即係最近可能好啲啦，但係都去唔翻以前個情況啊。不過講翻文博會咧，其實喂，你對依個古玩有冇啲咩睇法先？ 我想買咯，不過古玩好容易唔識咧，俾人水咗買啲廢嘢嘅。係 啊，同埋嗰度有好多呢類型嘅嘢。 係啊，我中意睇嗱，講真嘅，人大咗咧，真係老咗。咩叫老咗咧？對啲舊物咧，好想認識，即係之前過往，譬如你睇㗎，睇啲當代藝術嘅嘢啦，你點會睇水墨畫㗎？但係我記得咧，近呢一兩年咧，我睇過一兩個水墨畫展咧。好 impress 嘅，同埋你會覺得喂中國嘅畫法啦，啊點解用咁 冇咁豐富嘅色彩，但可以呈現到咧。中國畫係畫意境噶嘛， 係 咁當然你話 係 咁，你當然話唔係莫奈都係畫意境嘅喎，咪直情抽象添咯，或者印象派添啦。但係講緊即係中國畫好少畫線條出嚟，即係用點描法用好多嘅，特別係水彩水墨畫啦。咁嗱。差唔多噶啦，我講到呢度，我要停一停。我如果唔係再講個穿底，我真係唔係好叻嘅呢一樣嘢。不過我就即係慢慢人大咗，又想接觸多啲啦，或者認識多啲啦。咁啊，提供多啲嘅機會俾大家咧，邊睇邊認識都係好嘅。咁未來如果有時間，又可以留意一下呢個文博會啦。 原来没有包袱，其实没困局，曾经太懊恼，荒废爱好，抑压得再痛哭。原来状态不错，其实受注目，曾经怕控诉，批判满布，总退缩。原来口中的炎烧光煎熬，来口中愿望兜转才达到，从前就预告，遥想之后，如伸手独斗，孱弱已久，必须挣扎，翻身不退后，途中荒谬，还抗着飘流，想有一句理由显出我优秀，逐次逐次羞于启齿，各自神奇点子，逐次害怕一试，然而自信可以，疗伤之后仍出手。 文化之旅 PC 施俊卿 去旅行，我哋唔少得游览唔同地方嘅名胜古迹、历史古迹，作为观光嘅对象已经由来已久，古迹旅游已经唔系一件新鲜嘅事。旅客希望藉住民族文化、宗教生活、乡间情怀，了解前人嘅生活模式，所以古迹担当咗叙述历史嘅角色，令我哋可以了解前人嘅故事。现存香港嘅古物古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别：文化遗迹、历史遗迹、考古遗迹。而最近宋皇台站建设工程就发现大量宋元时期及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中嘅考古遗存。为咗俾大家了解古迹嘅发掘成果，宋皇台站更特设两个展柜展出出土文物，及介绍宋元时期嘅香港。尤其是宋皇台站周边的地方历史变迁及生活情况。 喂 ,PC, 你这个环节越做越好，我自己觉得是啊。 是不是我今天就想带你去一起去。 因为导赏团导赏员这样整个。喂，你平时去开这些博物馆或者那些文创基地呢，通常如果很多的展品呢都会有个耳机啦。现在好科技好先进的，你去到某一个地方它就 会。都 个 QR code。都个 QR code, 或者它已经 detect 得到你在哪里，它就会个口噏噏噏住那些东西。咁我对上一次都是要戴耳机去做一个 個叫做感受或者參觀，哦，已經去到慈山寺入邊嗰個睇嗰啲佛像啊，嗰啲認識下啲佛教文化咁樣，即係先有戴住耳機，因為我自己你知啦，做電台嗰啲人個個都懶醒噶嘛，即係覺得自己好識 講， 好識噏啊，自己嘅閱讀能力好高啊。不過你有陣時有啲太艱辛嘅，譬如我頭先講一啲宗教啊，喂，你真係唔識噶嘛， 冇錯， 咁你唔識梗係要聽人哋講，你冇得懶醒噶嘛，係咪先？對住啲佛像啊，究竟啊點解會係多隻手、少隻手、多隻眼睛咁樣？咁你都會想認識一下咯。咁、嗯、啊，聽呢個環節啦，你都會知道啊。PC 其實都想大家咧，用短時間但係深度遊，哇，幾勁啊！短時間一兩分鐘之內深度遊， 認識一下唔同嘅。我哋上集就認識咗非遺啦，咁所以今集我想同你認識一下古蹟喎。 好啊，好啊，你 係啊，即係其實我哋講緊原來最近我哋最近發現咧，亦都係其實就係九龍城嘅宋皇台站下面嘅古蹟啦。 係、哦、啊，之前掘嘢掘到嘢啊嘛。 係啊，講緊係由即係宋朝到元朝都有嘅一啲、嗯，到甚至去到清朝。嘅古蹟都喺裏邊， 話曬宋皇台點都有啲宋朝嘢嘅，咁咪點都講唔過阿宋帝昺啊！因為我自己咧喺九龍城區讀書嘅，即係中小學都係咁，所以就即係老師成日都會講一樣嘢，就係話喂同埋我哋啲 visit 咧，好近嘅，好逗嚟嘅嗰陣時，即係帶你去宋皇台公園嗰邊啊，打完籃球，跟住就帶你認識一下中國歷史咁樣。 同埋我覺得俾我都好大嘅印象，因為原來我有好多都以為一路以嚟咧，界限街都只係一條街啦，甚至可能係一條線啦。係 啊， 喂，我從來冇諗過界限街原來係真係有道鐵欄咧攔住。你有冇見過先？其實呢、這個 我梗係冇啦，不過我就係知道有啲樓嗰啲。千年地契嗰啲楼，你问我房地产咧，我熟啲啦。阿 O 边嚿嘢有千年地契噶，有999年啦，我可能有啲位答到你啊。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去到宋皇台站咧，不妨去睇下啲相，真系认真咁睇，你会见到有道铁栏咧，真系将新界以南同新界以北咧 分开先 嘅，系啦系啦，冇错。 咁但系我哋依家都系共同生活圈噶啦， 系啊， 即系我哋唔止香港嘅一个生活圈，你讲到湾区都系一个生活圈啦，即系好简单。因为点解咧？即系讲远少少，譬如都揾咗一单资料关于个心中通道嘅，咁啊心中通道讲咗好耐，讲好耐，咁啊几时落成咧？咁啊揾到报章啦吓，已经做咗个封顶仪式啦。咁啊广东省嘅交通集团咧，我咪表示啦，粤港澳大湾区嘅核心枢纽啦，心中通道啦，已经封顶啦吓。咁啊心中通道咧，哇，全长24公里啦， 一个非常期待嘅一条通道。 系有桥有岛咁啊，最期待系咩咧？买咗中山楼嘅朋友仔啦，咁啊，正所谓咧，通道到边度，楼价升到边度咁样啊，呢、這个都系嗰啲地产 sales 咧成日 sell 我噶，放心，我冇持有中山楼。 我谂总括而言，呢一嚿嘢就完全秉承咗我哋个节目名啦，我哋一小时啦，即系成个湾区点样可以用一小时去贯通？ 因 为旧时交通好紧要。 我听翻啲人讲话去中山系好难嘅，系嘛？ 其实最担心就系塞个虎门桥啊。 系啊， 系啊， 虎门我又有去过， 系啊， 你虎门熟唔熟啊？ 虎门系专系买衫噶嘛， 系啦、啊，好嘢、啊、，PC 你真系有料啊！虎门真系一个成衣嘅市场。佢個成衣市場咧，就算好細嘅鋪位，佢都會叫自己成衣批發市場。大佬，你得黐一千尺，點樣成衣批發法啊？咁、但係佢當然好大嗰啲有啦，但係佢無論每一間大嘅布貼或者細嘅，佢都會講呢一樣嘢咯。咁同埋第二咧，我就有去嗰、那個燒煙嗰個博物館，即係林則徐先生燒煙嗰、那個，哇，好好睇，好壯麗入邊，亦都你其實行嗰、那個博物館咧，我估啊。都玩到半日嘅啦，因為行三四個鐘先行完，入邊亦都有好多古蹟啊，或者佢有啲放啲片俾你睇啊。喂，舊時係點樣啊？鴉片戰爭係點點點啊？呢啲政治最正確噶啦，鴉片戰爭咁衰，荼毒係咪先？唔好啊，少食煙。好彩我同你啊，食煙都唔食啊，我講話鴉片啊。 所以你去地鐵站依、這個同依一個都可以繼續一齊睇啊， 一齊可以。 有好多咧，我見到有好多嗰個叫做裝鴉片嗰啲鵪啊。 哦，係啊，係啊， 係啊， 嗰啲叫咩福壽壺啊？ 系啊，发掘咗好多呢类型嘅鵪仔嘅， 抌晒佢啦，嗰啲嘢系啊，我成日睇嗰啲，我好中意睇文初戏嘅，其实文初嘅电影我自己好中意，唔特别讲边一部啦，因为好多导演都拍过，系咪先？因为你赞咗 A 导演。B 导演就唔高兴噶啦，因为你又唔提 C 导演又唔高兴噶啦，咁所以我哋通常呢啲好保护嘅。 不过我真系好想同你分享咧， 系点啊？ 点样睇古迹？ 哦， 因为原来咧，我都系真系唔去睇过，唔知。 系系 系。其实你知唔知点样？即系而家嘅起楼方法同以前起楼方法，首先好唔一样啦、以前讲紧我哋系。 堆落去嘅，即係一個沙咁樣慢慢堆落去，堆落去。所以咧，我哋可以透過唔同嘅時代， 嗯， 我哋刮發掘翻嗰啲泥土咧，就可以睇到越深咧，即係話越 舊 越舊嘅嘢。 嗯， 但係點解亦都會而家你會發掘到咁多嘢？其實 suppose 你以前起樓 ，suppose 都可以發掘到啦。以前係堆上去，而家咧係挖翻個底嘅、哦，要落底裝，所以咧。就挖掘咗好多以前嘅一啲時間嘅唔同嘅工具， 係好似啲時間浪咁啦，時間錦囊嗰啲啊，即係100年前堆啲嘢落去挖翻出嚟，哇！你就會睇到點樣啦。 我哋睇唔同公尺嘅泥土層咧，就可以評估到呢一個係屬於咩年代嘅古物啦。 係 同埋真係我哋透過古物係可以認識好多歷史啊，或者知道佢哋嘅一啲生活模式咯。 近排啊。我都睇翻啲兵马俑嗰啲纪录片， 嗯， 真系好好睇噶， 好好啊！ 同埋咧，你点讲咧？你未必理解得到当年啲人点解要咁样做，而点解亦都做得咁精致、咁细致咯？其实真系栩栩如生嘅，老老实实就不过又系啦，因为疫情嘅缘故啦，我哋又冇得翻去啦。咁因为其实我哋嘅变化都好大啊。比方说，北京环球影城亦都开咗啦，系咪先？迟啲北京又有交易所啦，系咪先？咁我唔知道，喂，有机会去北京睇睇嘅时候，我都想去下个环球影城噶嘛，我都想睇下，喂，人哋交易所系点运作噶嘛？咁当然你话喂，你入到去咩？咁系到时先算啦。 你入到嘅，你有能力嘅， 我冇能力噶。系啊，我嘅能力咪就系同你做节目咯。系啊，唯一嘅能力值啊。好啦，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吓，咁啊系时候咧就同 PC 讲声拜拜啦。咁下个礼拜咧，我哋啊又会请翻我哋啲房地产达人啦，同埋咧有我哋啊湾区生活小百科嘅 Angel 啦。因为过往嘅日子咧，佢都比较忙啲啊。佢自己有个人生好重大嘅 event 要做，但下一集咧佢将会 come back 噶啦。 哇、wow ！ 好啦，咁下集再同你倾过，拜拜， 拜拜。 奏起了，跟我蹦跳。你若有心事，好，请一再呼叫。插出喇叭后，好，把一切烦事分掉。Just let it go， 这晚我若气要尽耗，睡到敲快包烧，为了确保。Play a song and just let it go， 节拍也出住了大脑，一刻震响了宇宙，分解、修补、插播、刮头脑。走走走